采制总台央广记者古丽尼哈利。 1998年夏，长江、嫩江、松花江洪水同时发难，洪水溃破九江大堤，京江大堤险象环生，江汉平原告急，武汉三镇告急，30多万解放军部队紧急驰援。 确保长江大堤万无一失，誓与长江大堤共存亡。 惊涛骇浪面前，无人退缩，共产党员冲在一线，军民并肩与洪峰较量。1998年8月1日晚，时任空军某高炮团一连指导员高建成和他的战友们受命转移湖北嘉鱼县的受困群众。高建成把救生衣脱给新来的战士后，自己却因接连救人体力透支被洪水卷走，壮烈牺牲，年仅33岁。高建成的女儿高洁媛：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在抗洪那一瞬间做了一个伟大的壮举。当时军史中有那么多人为了国家，为了人民牺牲自己，我父亲和他们一样继承了共产党人的意志。 1998年战胜洪水后，全国江河沿岸开展了以堤防建设为重点的防洪工程建设，三峡工程在拦洪错峰中发挥显著作用，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防洪工程体系。武汉市水务局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杨磊： 汉江水位，那我们以前怎么看这个水位？是最原始的，靠人去看，去人去跑。后面呢，在那里输了个水位计，通过那个自动站监测之后，你再告诉我。下一步的话，通过这个模型预测，提前计算出大概会在2天之后到达什么程度。 自然灾害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考验，更是对一个民族凝聚力的考验。今年夏天，我国多地出现特大暴雨灾害，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们逆向而行，全国人民捐款捐物，共同支援灾区。应急管理部防汛抗旱司监督管理处处长吕行： 事实证明呢，抗洪精神是中华民族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战胜自然灾害以及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动力。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本台消息，19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15个中央巡视组分别向教育部党组和31所中管高校党委反馈了巡视情况。根据党中央部署，9月2号，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19届中央第七轮巡视集中反馈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听取中央第七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通报了巡视发现的共性问题，对巡视反馈和整改工作进行集中部署。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杨小度出席会议并讲话。根据中央巡视工作安排，各中央巡视组向被巡视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通报了巡视发现的重要问题，并向领导班子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现场，各中央巡视组组长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推动教育改革发展取得明显成效，教育领域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教育部党组和中管高校党委管党治党责任意识得到明显提升，办学治校工作取得新成效，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但是巡视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突出问题，有的党组织加强政治建设有不足，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决策部署存在差距，贯彻新发展理念不全面不准确，对新时代教育工作规律把握不够到位，有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有不足，思想政治教育比较薄弱，校风学风建设有短板，师德师风建设有待加强，有的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有不足，党委主动担当作为不够，在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抓班子、带队伍、保落实等职责上存在差距。有的深化从严管党治校有不足，责任压力传导还不到底，对一些下属单位问题反映比较多，

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决定授予国家乒乓球队、国家跳水队、国家举重队、国家步枪射击队四支运动队全国工人先锋号，授予获得奥运金牌的杨倩等45名运动员，以及取得历史性突破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苏炳添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阿富汗塔利班与反塔利班力量继续在阿富汗北部的潘杰希尔省激战。阿富汗塔利班高级官员5号表示，该组织已控制潘杰希尔省除首府巴扎拉克以外的所有地区，当地武装人员对此予以否认。反塔利班的武装人员5号晚发表声明称，如果塔利班停止军事行动，他们愿意停止战斗，开启谈判。塔利班方面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另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武装力量发言人法西姆·达什蒂5号晚在潘杰希尔的战斗中身亡。除了潘杰希尔省之外，阿富汗其他地区的局势总体稳定，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逐渐恢复正常，喀布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行。目前民众最担忧的是银行的资金短缺问题。喀布尔部分银行自8月25号起开门营业，但对取现金额进行了限制，每人每周只能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取200美元或等额的阿富汗货币。很多民众呼吁放开取现限制，并希望新政府成立后能切实解决民众关心的物价、就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据当地媒体报道，因为美国政府此前冻结了阿富汗中央银行在美国金融机构存放的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暂停对阿富汗的资金支持，阿富汗金融机构目前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短期内恐怕还无法缓解。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5号在接受总台报道员独家专访时表示，过去20年，外国军队对阿富汗国土的占领给阿富汗人民带来痛苦与灾难。他强调，任何外国军队的占领都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目标，绝对不会给被占国人民带来幸福。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目前正在为国家重建制定计划，特别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付出努力。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936,101例，死亡648,436例。过去24小时，美国新增确诊病例33,893例，新增死亡病例372例。 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5号枪声大作，几内亚特种部队人员宣布扣押总统孔戴，成立全国团结和发展委员会并接管权力。非洲联盟轮值主席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与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发布联合公告，谴责任何以武力夺取政权的行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文琪、赵初南、郭鹏，主播方亮、林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